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今天啊，就像刚才每天高磊都会说的一句话，这是北京文艺广播每天第一档直播节目。 对，我们起多早啊。 对对对对，哎呀，你看他就关心的是这个，我关心的是我们将会在这个第一档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天的心情。 哎呀，必须是好心情啊。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磊哥，你有没有，就是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你一般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想第一件事，就是我上早直播吗？如果不上，不是我上早直播，我就继续闷头再睡个回笼，我可开心了。 不是你，你这种人就，你这种人就。就活得这么没心没肺吗？ 真的呀，我能睡到8点多呢。我平时我6点多就起。当然了，如果来的话，我也依旧非常开心。因为每天早上起来有100多万听众在收音机那头等着咱俩。 哎呦， 那多激动啊！ 这听着这么像在那时候等着咱俩过去要弄咱俩这个感觉，就是所以 啊， 哎，其实你真的没有，就比如说你仔细回想一下，大清早上起来以后，你会不会有那种心情，就是？ 沮丧 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气是吧？ 或者是你一起床一般都会想什么呀？ 想 什么事儿？ 什么？ 嗯， 没啥事儿。我这脑子木鱼脑袋。 今天又要花多少钱？挣多少钱？ 不，我真的，我最近我在省钱呢。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是，就是每天我都要克制自己，不花钱，绝对不花钱，一分你都别让我花。 哦， 绝对的。 然后就下了直播，下了直播以后就回家蹲着， 对， 就回家猫着， 哪儿也不去。 哦，不出门， 家里剩什么吃什么。 然后嫂子在外面花钱，来点迪厅的曲儿， 多苦的我。 哎，今天早上是这样啊，咱们呢，这个和大家一起啊，带来一点好心情， 对，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啊，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和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应该是很多很多吧。 是，反正就是大家最近有什么好事儿 啊， 开心的事儿， 对啊， 啊，这个都可以说一说， 让我们听一听，我们也乐呵乐呵， 嗯、 是不是让大家也开心开心， 嗯、 对不对？啊， 你这个开心的事情，我们能不能跟你说的不开心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哎，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搜索，添加朋友里边好像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没错没错，当然了，这开心的事儿啊，不一定是多么大的事儿，比如说，哎呦，我被清华录取了， 哎呦 啊，或者说我这工资又翻了多少倍，不是， 哎呀，您醒醒， 哪怕是，比如说，哎呦，大帅今天又给我买了杯咖啡 啊。 默默的， 你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开心的事儿，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啊， 就是磊磊 啊， 磊哥就是真的 跟我有关系吗？ 特别的疼我们，然后每一次几乎每次出去出国呀、啊、干嘛的，都会给我们带一些礼物。 哎，这倒是，这倒是，我绝对不会忘了你们的。 对对对，然后呢，上一次不是给美女带了很多的这化妆品 啊， 然后呢，给我带了一个杯子 啊，对呀， 从德国买回了一个杯子，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呀， 多有纪念意义呀、 啊，在 德国国家队参加这次世界杯的主力阵容吧？ 对对对，上面印着那个德国这个球员的头像啊。反正他那个头像，咱先不说那个头像印的，我没认出那是谁来啊。咱就光说这外包装、啊，哎呦，当时我打开那个包装以后，我特别激动。我一看，哎呦，杯子真漂亮， 特别棒。 哎，球星没认出来，我再往底下一看，嚯、哦，Made in China， 真的，各位不骗你们，底下愣是写了一个 Made in China， 你知道吗？ 那我们出口创外汇呢，我们还 是人家那杯子也想啊，我好不容易出国了，你好，你又给我带回来了。 不是，那7月初的时候，这正是踢的正酣的时候。 是， 我也不认识德国谁是谁。 是， 不是，就是德国国家队谁是谁。 没管，不谁是谁不重要。你都看看产地，没有，这个产地也没关系，是不是、啊？我们中国的产品也很好。 当然了， 但是你别蛤蟆坐飞机那么远，你就跑外面再给我买一个，对吧？国内小商店就能买的。 背回来你不高兴，你不开心。 对，特别开心，特别。 真是， 你一下子这样，它就升值了。我跟你讲， 是吧？ 是不是？ 国内都买不到的。 哎，对，加了好几层税，我跟你讲。好，这个是对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 气死我了。 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那巧克力好不好吃啊？ 什么巧克力？ 呸！我这一口老血，我就喷在你的身上。 什么巧克力？ 我给你巧克力呢。 啊、哦，我不爱吃巧克力。 你。 哦，你给我带的巧克力是吧？ 你 你磊磊，你别着急，别着急， 你扔了是吗？ 没扔，没扔，没扔，没扔，没扔。 这 没真没扔，磊磊，你别伤心，真没扔，真没扔。 我真急了，我告诉你，出汗了，我都 快扔了。没有没有，我一直没吃呢，放在那呢。对，就是我准备哪天饿了我就掰一口，饿了我就掰一口。下次别再巧克力了， 我下个节目 还得买点包什么的，挺好的。 气死我！ 好的，接下来时间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京沪高铁连续发生故障， 还有这个电影《爱情公寓》被指故意忽悠观众，豆瓣评分已经低到 2.7 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来看一看八达岭长城景区昨天恢复营业和正常接待游览。目前呢，京郊山区景区依然没有恢复旅游接待，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定都峰等17家这个门头沟景区、十渡石花洞、云居寺等25家房山景区、水上公园庄焦庄户地道站遗址等这个4家顺义景区、居庸关后花园、银山塔林等16家昌平景区，还有这个石林峡、金海湖等19家平谷景区，龙庆峡、水关长城、古长城等16家延庆景区，以及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燕栖湖景区等这个26家怀柔景区和司马台长城、古北口文化文物景区、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38家密云景区。市旅游委提醒，北京市12号到14号多降雨，北京市正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哦。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昨天清晨呢，北京铁路局发布了微博称，前天20:04，杭州东开往北京南的 G40 次运行到京沪高铁廊坊至北京南间，受到了大风刮起的彩钢板的撞击，发生了故障，造成了本列及后续列车的晚点。那么这次故障呢，排除仅四个小时之后，昨天早晨京沪高铁再次遇到了故障。北京铁路局称，8月13号的早上起来7:50，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廊坊间再次发生了设备故障，受其影响，今天的京沪高铁北京南至上海虹桥等方向多趟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那么昨天上午的10点呢，经铁路部门抢修，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廊坊间设备故障已经排除，列车运行的秩序逐步恢复。北京铁路局表示，昨天早晨的故障可能与前晚的故障有相关的关联。 好，再来关注一下，想买到心仪的生鲜食品，消费者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了。最近在北京的100多个社区，一种新型的在楼下无人智能货柜，做起了生鲜的生意。它的外形呢，像一个加大版的自动售货机啊，里边卖蔬菜、鸡蛋、水果、卤味、酸奶等几百种生鲜食品。根据实时销售数据，货品还会不断更新。就是自助售货机里边现在开始什么东西都卖。 对，原来只是饮料是吧， 对对对， 现在啥都有。 只要往里边啊，我那一弄，咔咔滚出几个蛋来。 对对。挺好， 是不是 挺好，就滚出来了。 但你控制好温度啊，别到时候一个人大家出来几只鸡，你知道吗？ 我天 哪。 鸡鸡鸡鸡，小鸡儿可不好养、啊。我爸我妈前一阵子前一阵子还养过了两只小鸡儿呢。 啊， 后来养着养着，没两周就养死了。 哦， 真的是， 我天哪！就我就听你描述这个叔叔阿姨的性格吧，哈，把你跟你姐就是抚养大，真的不容易。 他们俩出去，你知道吧？看人家散养，一窝鸡，然后完了以后说，您给我两只吧。然后人就给了两只，拿过来以后就养。 其实这小鸡的生命特别脆弱。因为我小时候以前的时候也好像小孩都养过嘛，那种小鸡很容易生病的。 是 是是是、嗯、 关键就是喂的太多吃的太多撑的。 哎呦我好。您拿高雷养的真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最近的开心事儿。 哎，最近很少听到 TFBOY 的歌声了，尤其是以组合出现的新歌，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最好的那年。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好孤单冒险，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 好，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高兴事儿啊，开心的事儿，来看看。 你就想着涨工资了， 没高兴，就是把高兴和开心连起来， 连在一起，高 薪。哎，你发现高薪是什么？高薪就是高兴加开心啊！ 哎呦，那我是不是也太高薪了？ 没有没有，可能现在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啊、嗯，很多这个高薪的人就说了，哎，大帅一看你就不是高薪，嗯，有钱有有钱的烦恼、啊， 哎呦呦呦呦呦， 真的 真是 真的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就花不出去这钱、嗯、是吗？ 不，钱太多也未必幸福啊， 那倒是、那倒是， 那个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咩咩小羊妈就说了啊，嗯，今天啊，我和我老公结婚四周年。我下午翘班、我要去逛街、吃饭、看电影。 哪个单位的？你敢说吗你？哎， 明明小杨妈现在这个各个老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老板开始来人事部门查一查咱们单位有没有个叫明明小杨妈的、啊、 对 微信号啊。 下午他要走我告诉你啊， 对， 双倍给他奖励。 哎，看一下，主要是我看了一下头像照片，一家三口非常恩爱的、但是我就想说一句，下午不是要逛街吃饭看电影吗、你多吃点，老公就少吃点吧。 来看看啊，这个说到了吃与多与少的问题，还真有一位减肥成功的、肯定是最近克制饮食的。小豹说了，我最近减肥了30斤，嗯，我都30多了，是个从没瘦过的单亲爸爸，开心呐、 哎呦，瘦了这、 你看看、他发了一张照片，前者呢是他有肚子的时候，后者呢是他没肚子的时候，明显感觉、你说这身板薄、 我跟你说，他这个腰围啊，至少得少了，我觉得得少了 20公分， 十几公分是有， 十几公分， 他这个训练效果太明显了， 对呀， 这就跟网上看那种骗人广告似的，吃他之前我是这样，吃他之后我成了这样，真的， 那个纯粹是吸肚子，这人家绝对没 有，人家是真的瘦了，连屁股都瘦了，真的是，你不觉得吗？ 对对， 他这整个臀围都小了， 人薄了， 嗯，真的 薄 了， 薄 了， 对对对对对， 就跟被打薄了似的，就跟那土豆刷、 你怎么减的？你告诉我们呀，30多斤， 小豹 说一说，你就最近出去跑了是吧？就追羊了， 追 咩咩小山羊了， 我的天、 好，还有那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啊，丫头说了 ，hello 啊， 早安呐、 怎么着，大家 说最近开心的事儿是吧？明天该发工资了。 明天是8月15号哦，一般好多企业是月中发。 等会儿，我记得啊，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说每个公司哪个就是是在月的每个月的哪个时间段发工资啊，代表的这个公司的规模不一样， 那分别就是月中、 月初、月中和 月末 啊。对， 你说说， 是一些什么？就是小公司一般什么？月中也不月末发工资，他是为了防止员工拿了工资以后跳槽， 咱们每个月好像就是月末。 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我没记清楚啊。但是反正网上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哎。 那月初的呢，就是说大公司呗， 我也 不 怕 你 走。 对。 哎。哎。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庙大不怕和尚少，就那种。 我钱多多我。 哎。好像有这个说法啊。 有吗？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这个说法的可以给我补充一下啊。 哎。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这个先一起再说段新闻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所以说您最近开心的事儿，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热点消息啊。在上个周五，电影《爱情公寓》一上映就被观众吐槽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该片虽然上映三天收获了 4.8 亿的票房，但是却输掉了口碑和观众的信任。 是，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帮大家捋一捋啊。 哎 ，2009年的情景喜剧《爱情公寓》在江西卫视首播，随后几年当中呢，这部剧陆续推出了三部续集，以时尚幽默的风格赢得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喜爱。上个星期五呢，被主创称作是原班人马十年重聚的同名电影上映了，许多抱着看《爱情公寓》续集的观众满怀期待就去了，结果哎，失望而归。这就是因为除了主演，该片并不像前作电视剧一样是发生在上海爱情公寓里的故事，一帮主演是穿越进了网络小说 《 盗墓笔记》的世界。 哎呀， 和书中人物吴邪、张起灵展开了一场古墓探险之旅。 哎呀， 你说这是干嘛呢？ 这、啊、所以呢，看过电影的这个观众啊，大家都是大呼上当受骗了。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起这名呢？ 对 吧？ 其实是这样，他在之前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当时网上有一个消息说，《爱情公寓》的原班人马、主创人员聚首，要拍一部叫《新次元冒险家》的盗墓题材电影。其实应该说，可能就是这个电影， 就是这部。 但是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所有的宣传文案全部改成了《爱情公寓》，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个大 IP 啊，而且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跑男还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爱情公寓》再聚首嘛，对吧？ 所以蹭热点呗， 就是其实等于就是这个 IP， 还是在有一定的观众基础的。 嗯、 你看他这票房怎么出来的这么多亿，对吧？那就是当年伴随着大家的一种青春记忆的这样一种噱头和 IP， 然后呢？发行方和制作公司就拿着这个东西，你明明是一个另外一个题材的电影， 对呀、 啊，然后呢就打上这样一个牌子，然后挂上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有影评人就说了，说这部电影的恶劣程度不是在于电影拍的好或者是差，而是再好再优秀的电影也不能这样假借伪装和诈骗来消费观众。最可怕的是，该片不是几个不懂行的公司做的。所有的出品方都是业内的核心公司，他们因为大 IP 的诱惑力而放弃了职业操守，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却有那么多行业精英去挣这个快钱，还这会污染整个行业生态。 对，这也不是说啊谁都管不了的。告诉大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有观众朋友想维权，那您就可以依照规定向片方要求赔偿，请求行政主管部门是予以惩处。如果是构成欺诈，那可以要求其赔偿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金额。 哎呀， 我觉得咱这可以拿起手中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哎呦， 那么多人都受骗了呀， 对， 那么多的拥趸，你拿我们的情感干嘛呢？ 啊、哎，我觉得要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说，真的要告这个《爱情公寓》， 是 那如果有一个案例判成了，以后这些导演、这些制片公司哪敢啊？对吧？就全国都去退这个票去。我拿着这票跟我看了，这不是我要看的呀。 他们就是我觉得就是挣一把就跑的那种感觉，就跟昨天咱们说的那个健身房似的，就把这卡卖出去以后立马捐管 保。雷，昨天是不是你有去那健身房 看？我去了，我就问了问。 人说先生我们不会跑的，我们在北京还有三家分店，您可以拿着您卡随意去另外三家。 哎呦是吧， 我又最后又补充了一个问题， 补充那三家跑吗？ 不是，我就说那三家装修吗？他说不装修。 哎呦蕾蕾你太可爱了，好好好好行，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Get in the car, I'll drive. We got no place to be on time. So let's just enjoy the ride. We can go wherever the road decides. Or we can head for the shore, or someplace we've never been before. Just climb in and close the door. We got nothing to answer for. Cause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Take my hand, we got the radio pumping jams. We don't got no map and we don't got plans. We don't gotta follow anyone's demands. Feel the wind blowing. 哎，接下来时间，哎呦我天哪，我们来看看啊， 小豹发了一条信息啊，说他这腰围减了21公分呢。 哎，我跟大家说一说，真的是啊，这个 你把你照片还存了是吗？ 对，我准备 激励自己， 我准备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看看人家 好好好 人家是多么的努力，对不对？ 就是、 啊，来先看看大家的这个开心事儿吧，好吧？ 来，白浩洋说了，我有好几件事儿呢、第一，我的期末考试考得好，299.5分， 嚯！ 我想问问总分是多少？ 299.5分，总分300啊？ 不可能，就扣 三门啊。 0.5分，我 是是不是啊？ 二就是前天我去参加游泳比赛，我得了1金1银呢、 哎， 我这个小浩洋哦， 哎呦，棒棒的，棒棒的啊！ 你会跳舞？ 这个孙杨吧，你叫来看一下。Sarah 就说了，哎呀，好久没互动了，主要没司机帮我开车，但我一直都在哦。今儿到的早，就说个我不知道开不开心的事儿， 说 帮我分析分析呗。 好好， 哎呀，我们就愿意干这事儿。他说最近啊，收到两束花家的花 什么意思？ 查了匿名赠送 哟， 哎呦，就收到两束花，匿名赠送的 啊， 也发朋友圈问了，没人认呢。 嘿， 持续快一个月了， 怎么了呀？ 特别奇怪，公司名称、我的名称、我的名字和部门名字写的都对，非常清楚，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开心，还都有点恐怖呢？ 瞎说， 特怕。以后不知道给我寄个什么东西来，是不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是， 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拒收。 那我就想问问你最近是不是有暧昧的对象了、 哦、 是吧，你就直接从他那入手不就完了吗？ 是这样、啊、姑娘这样，只要你持续收到的是花，不用管谁送给你， 你就收， 因为总有那个他送的人他会憋不住的对吧？ 对， 是不是你操这心干什么 啊？ 有人查对吧？ 没错， 你要一查就中他圈套。 哎， 这就女人的好奇心一动，哎， 好奇害死猫。 哎，你是女王，尤其听我们高帅组合的节目，你是女王， 你得端着， 你得端着， 你就是王熙凤。我告诉你，不是 王熙凤，你还留老了呢。先进广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趣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继上周五土耳其国债暴跌之后，昨天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再度暴跌，并且呢危机扩散至其他的新兴市场，美元指数一度突破了 96.50 关口，国际金价失守每盎司1200美元，创去年1月份以来的新低。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4.6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好，我谢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是您最近开心的事情，啊，这个大家早上起来呢，通过我们这个话题，你也想点开心的事儿， 是 啊，让自己能够高兴起来的，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我特别想分享一件事儿，但是我怕某人不同意。 哦， 其实这个话题跟他最近的开心与否特别相关联。你昨天不是特别开心吗？ 还是不要说了哈。没有没有，这个大家真的跟我们说一说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聊一聊，然后那个咱们用开心的这个心情开始一天， 哎、就是 对不对 啊？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开心的事儿。米卡森就说了，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老板 怎么着 要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差旅生活了。 哦， 我们老板要开始半个月的生活。我们老板要放假了， 赶紧走赶紧走。 哎，这怎么有点小长假的感觉呢？ 对呀， 其实我跟老板相处还是很融洽的， 是吧？ 但是吧，就是他不在，感觉自己干起活来就是那种，就是谁在唱歌谁来了寂寞。哎，其实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就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并不是说这老板不好或者怎么 样。对对对对 对， 对， 就因为老板在，他总有一种感觉，一种 压力，就不能放飞自我嘛。 哎，一种压力的感觉、啊、对吧？然后自己去干，对，哎呀，活可能越干越好。 对，咱们台长不在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哎、你不是也经常放飞自我吗？ 少来啊！我跟你讲啊 ，Remy 就说了、嗯，昨儿我收到了媳妇儿送的七夕礼物。 哎呦， 一个游戏机。 哎呦啊， 就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小霸王游戏机。 哎 呀，开心的！昨儿我玩了2点多，我今儿要迟到了。 媳妇儿真懂他 啊， 给他一小霸王， 你说说， 愣是玩到2点， 你还不贵，还省钱， 这是拿他当儿子养啊。 哎，为什么昨儿就送？这不这周五才是七夕呢吗？ 哎呀，早送嘛，早玩嘛，是不是？主要是为了早送，是提醒他 哦， 七夕快到了， 我那份儿， 我那礼物呢？ 哦， 是这样啊 ，Remy， 我提醒你，你媳妇儿不是送你一游戏机吗？啊、小霸王对吧、啊？ 你送的 复古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送他一收音机。哎，你真的，你想想，你也送他一复古的， 女孩我、哎，女孩要跟复古搭上关系，她多贵？ 哪能？ 复古的书包， 我就不关心 复古的皮鞋、复古的首饰，没有一件便宜的。 不是，你看啊，男孩小时候玩的游戏机，对不对？那你送给他一沙包啊。 我们家有皮筋儿，行吗？ 哎，对，橡皮筋儿也行啊。 你得了别， 对对 我 哎，你说老婆，我还可以陪你玩， 拿乒乓球拍的，拍死你我。 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啊。 哎呦， 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怎么这个听听 F 听不了了，是吧？ 听听 FM 呀， 啊， 那你换个 APP。 这 不是我这人就爱说大实话。 救命啊！我看到了什么？辣眼睛啊！啊，各位，请允许我，请允许我，有点高，有点癫狂，我控制一下我自己。只要是有一位叫随风飘走的云，突然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问了一句：“高磊，这是你吗？”我的天哪，这高磊，我就 问你不觉得满脸都是胶原蛋白吗？ 这是你吗，高磊？这是你 这大概也许就是我， 这是你吗？ 但是这是2001年的我。 2001年 ， 朋友们，你们不用着急，我马上把这张照片设计成自动回复，好吧？好，你们稍等。 17、18年前了， 你们稍等，你们稍等啊！ 我那时候刚20出头， 哎， 你知道吗？懵懂的小伙子，就咔一下就把自己的头发就留长了， 哎，好， 就有那种摇滚范儿，你不知道吗？ 啊，行行行，你这样，你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我马上把高磊的这张照片，我天哪！哎呀，我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你这时候的照片？太刺激了！我刚才我就往那一瞅，瞅了一眼微信平台，吓我一跳，你知道吗？哎呀， 多好啊！真是，你就不会看人儿 啊？ 来看看哈，这个丫头说了 ，Hello， 早安，最开心哦。这刚才说过了吧？就是明天要发工资了， 哎， 还有就是要送这个七夕节礼物的。我们看到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哎呀，这是。昨儿收到了我老公送给我的七夕礼物， 这个也读了 啊，挂坠 下这个该翻页了，磊磊啊，好家伙，哎， 糖炒栗子说，说到去境外给朋友带礼物，我特别理解主持人，去买一些小商品，真的几乎都是 made in China。 嗯， 我告诉大家，现在几乎95%国外的一些小的礼物、小礼品，都是中国制造，包括一些服装品牌，也很多都是咱们中国出品的。不是说咱们中国货不好，就是国外带回来送人就是奇奇怪怪 啊， 只有一些土特产还行，比如咖啡啊、烟酒啊，还有这些个手工艺品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买当地的手工艺品太贵了呀，我也这么觉得。 嗯， 我给他买不值，所以我就没买。 啊，我好像听见了。我本来还想给你回复的这个， 本来想划过去的， 对，这个关键字叫开心， 可以啊。 你看我现在今天要改一个叫小奶狗， 哎呀，哎，我更喜欢后边这三个字哎。 来看一下啊， 你搞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搞，你继续看啊，你继续看、 这么着吧，这么着吧，先进一段广告吧， 哎、 好不 好, 好, 好, 好？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儿我们的话题说到的就是最近让您开心的。一件事儿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发了小奶狗三个字没有出现照片。 对对对，是这样 啊， 你们如果想要看高磊的这个照片啊，你们可以回复开心， 然后 就可以 开心、啊、 就开心就可以看到高磊那张很恶心很恶心，我本来想说个恶心，哎呀这张照片， 妈呀， 哎呀这张照片，就回复开心就可以看到啊高磊这张照片啊，行行行，来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昨天有一个挺遗憾的一个消息吧、 哦、 然后看了以后让人挺心疼的， 怎么了？ 就是 世青赛啊、U20 中国女足在补时的时候遭到对手叫绝平，就补时阶段被别人对手进了一个球 逼平， 然后1-1逼平了，然后我们就无缘八强。 哎呦，这可怜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挺遗憾的。像昨天那个央视足球评论员朱晓宇和邵胜翊也解说了这场比赛啊。朱晓宇表示说，这个说了夸了一下中国女足的咱们那些球员啊、但是呢也说了，中国队缺少一个能拿住球转移调动的点。尼日利亚的球员的小动作的确是比较多。尼日利亚队呢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进球，难以相信中国队一路走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次被淘汰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这支中国女足很努力，已经足够努力了， 足够了，足够了，已经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努力了、是吧。 中国女足姑娘一直都是人家已经对吧，又是马上差点进八强嘛。 对啊，包括世界杯咱也进了呀。 对，那个是这个是 U20、就是20岁那个这个年龄段，20岁以下年龄段的球员的比赛、 那个是成年组。 哎，对、好，这个姑娘们继续努力、你们还年轻呢啊，不要紧。 来，我们看看全民健身的活动吧。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向上吧中国全国全民引体向上大赛日前在北京启动了。首期比赛呢将于今年的9月到明年10月进行。本次大赛在组织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革，目标就是举办1000场次的赛事，覆盖全国1/3的县级行政区域。那么本次比赛呢是以汇聚向上的力量为主题，那么设置了全国总决赛等四个阶段，凡是15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报名参加海选。哎呀，你说我这个肉大深沉呢，我引不起来，我能报吗？ 你那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引不起来啊。 我原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只能引个5-6个。 哎呦，那不错了。 这没有，现在真一个都引不上去了。 我也一个都不行， 主要是因为就是身体太重，胳膊又没练， 是 真的引不上去。 但我可以扶墙做呀。 引体向上不是俯卧撑。 哦，不是俯卧撑。哎呦妈，还搞错了。 对，引体向上就一个单杠。 对， 然后呢，居在上面，然后往上拔的那个。 我那时候初三的时候考那个体育加试嘛，我当时就做不上去。后来老师说你干脆改铅球嘛，我就改了铅球，铅球还勉勉强强得了个7分。 就你那长发飘逸的样，还扔铅球？哎呦，现在大家都在评论你的照片呢，磊磊。 大家停，我告诉你， 哎、 你们要敢评论， 我 就嘟啦， 瞬间哎 几百条， 刚才说了个回复开心，能看到高磊的照片，瞬间几百条， 300多条，我刚看。 那对，那又来了60多条啊！大家都在看高磊的照片。另外别忘了说说大家说说这个今天高兴的事儿啊，开心的事儿。当然可能看高磊照片 我已经不开心 了，最开心的事情。好，再来说一说大牌外援跟 CBA 渐行渐远。前一段时间我们新闻当中也说过、说有可能韦德会来中超踢球，不是中超、 啊谁怎么了怎么了， 我这张嘴啊，韦德来中超踢球，人家是打篮球的。来那个 CBA 打篮球、但是呢最近啊，韦德在接受美国的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个如果我选择继续征战的话，我只会留在迈阿密热火，我只会身穿热火的球衣。如果选择退役了，在 NBA 退役了以后，我可能会去 CBA。 退役再来， 哎，就等他再老老那意思吧、 那就别来了吧， 我也 花那么多钱干嘛呀？ 就是您要不就是先养一养吧啊！ 我们又不是养老院， 哎，我们现在这些年净干这活儿啊，所以呢，这也就被看作是婉拒了 CBA 球队的这个怎么说呢？开球的报价啊、 好，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说开心的事情啊。 我不开心，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有你照片啊， 因为你们都在笑，我在哭，好不好？ 哎呦，来首歌开心一下。 多少人在夸我呀？你看看，你看了然居士说郑伊健的范儿啊，灿烂阳光说太帅了，小清新啊。 那个大将说的，大将说逗死了，大将，大将说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时候，就磊哥这张照片，猛的一看像我妈。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 咱妈真帅、 哎、来来来来来，这咱 还有说夸我像黄磊的呢、啊、黄磊你记得不，那天晚上他像唱那个我想我是海的时候， 我想我是 他头发也是扣边的， 我想我去死。 就是长发飘飘。 哎呦哎，我最觉得大串这个最逗，哎，这猛一看笑他妈，哎呦我天哪，好家伙，来来来来来，这个好，大家继续啊，继续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那时候是不是流星花园特火呀？你说按照那个风格来的， 流星花园01年有了吗？没呢，好像 我不知道啊， 没开 始有点想不起。还有人说，为什么不发一张现在对比的照片？我 跟现在老帅了，哎，我给你挑一张，到时候发啊！我给你挑一张，到时候你发那个。 我才不要呢，你那都是美化的， 没有， 改天偷偷的拍一张，然后给你。发现要对比的好吧，来来来来，咱们说一说这个大家的， 都找不着了，真的 都让大家刷屏刷的啊，就别夸他帅了，别太帅了，都快吐了，都是像人他就是像人家的妈妈了啊。还有灭妆法师说这张照片乍一看像佟掌柜， 这谁？ 佟掌柜就是那个佟湘玉嘛。 啊， 来来来看一下啊，中国电信说了啊，说我买了10张机选彩票，开奖居然一个号码都没中，就一个号码都没中啊，我太开心了，你知道吗？ 你应该买1000张。 这是啊，你这个说的这个啊， 唐小栗子说，我今天特开心，我老婆今天出差一走半个月，我自由了，今天晚上我要约哥们开始撸串了，哎，最近的最开心的事儿。 我天哪，这样、你看这个。老板出差， 老婆出差， 老婆出差。等会儿，老板出差， 老婆出差， 哦， 出事儿？ 没有。刚才那老板也是女的啊。 哦， 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 咱进段广告吧，好不好？ 好，先进段广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蔡白首饰纯真铂金玉，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蔡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本栏目由蔡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哎呀，这个高磊都魔怔了啊！高磊魔怔了，一直在找那个最新的照片让我发。 你这张多帅啊！我天、啊，是不是老帅了？老帅了！ 这个跟你本人不相符，我不发。然后那个，来看一下一组资讯，好不好？ 我不念了。 今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官方微信公号。高检影视中心发布关于终止联合摄制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的声明称，终止与湖南天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电视剧《人民的使命》，并表示相应的违约责任由天上公司承担。该声明已经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北京检察”转载。 那么另外，由著名导演姜凯阳编剧并执导，云集了实力派演员聂远、谭凯、于明嘉的警匪动作电影《道高一丈》正式定档9月7号。片方呢曝光了人性版的预告片和破冰版的海报。热播剧《延禧攻略》当中的傲娇皇帝聂远变身了亡命通缉犯。 好，再来关注一下七夕节最受期待的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傲江湖》将在本周五上映。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芒果 TV 联合出品的一带一路主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将于八月下旬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时开播。这个纪录片讲述了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奔走在世界各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青年们挥洒汗水逐梦丝路的故事。 还有近日中国首档大型青春篮球竞技原创节目《这就是灌篮》曝光了多张场景舞美图啊，这个非常的炫酷。那这档节目将于8月25号在优酷和浙江卫视正式上线。 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说您最近开心的那一刻。 Take a seat, right over there, sat on the stairs, stay or leave.The cabinets are bare and I'm unaware of just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Got so aggressive. I know we meant all good intentions. So pull me closer. Why don't you pull me clos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I can't just let you go.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a little. 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了高磊的照片，所有人都开心了起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瞬间的微信平台过千了，都已经啊。然后那个这样， 所以我的号召力有多大，你知道吗？只要一发我照片，那 主要是因为大家今天早上可能都 一千多条， 都是吃的不太好，我跟你讲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能看到高磊那个照片，是这样，你只要回复开心就能看到那张照片啊。注意，千万注意，吃饭的时候不要看啊，很容易喷。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注意到了高磊你的大金表，你那个时候就戴了那块什么表 啊？ 那个时候不是这块表。 哎呦， 大金没有， 哎呦，好好好，看看，哎呦，我们都已经不是是让你们给我们刷的呀，都已经找不着那个互动话题上哪儿了。 对， 都，哎呦，我天哪，我赶紧翻页看看大家的那个最近开心的事儿啊。 我这瞅见一个，独家记忆说，最近最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昨儿孩子复查，结果一切正常，高兴。 哎，好，特别棒。来看一下天空，星空一抹蓝说了，我来说说我最近开心的事儿。811呢，去鸟巢看了张杰的演唱会。哎呀，因为不是最近婚姻上的事儿出现了不愉快嘛，往年都是我自己去，今年却有他陪着我。尽管他对我杰哥无感，但还是尽职尽责的陪着我，给我拍照，给我录视频。我说你今天把我当个孩子，他说我今天就是陪你来的。还有第二件开心的事情，我儿子昨天参加街道举办的青少年才艺大赛，他的街舞进了决赛，孩子七岁，现在独自登台不怯场，是我最开心的事情。爱情 的力量， 爱情还有这个孩子，都怎么说呢，越来越好， 是是是， 特别棒， 越来越甜蜜了，对不对？还有郭外桑麻就说了，最近好事太多了，升职加薪，迎娶了白富美。 哎呦， 我天，这么多好事都找着您，您可得小心眼吧？你 确定你现在清醒是吗？来吧，这样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谁说的？ 对，吓我一跳啊！对啊，我这脑子有点懵。看高磊的那个， 先进段广告吧。 冲击太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丰收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四云店。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最近的这场降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咱们北京的降雨呢，今天还是报的小雨，南部和东部呢是报的中到大雨，但实际上今天早上呢下的雨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东北部，像怀柔、顺义还有密云这个交界地带，这个基本上2-3个小时的降雨量都在50毫米到70毫米之间。那现在呢降雨开始减弱了这个地区，那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没有降雨的一个状态。但是主要是昨天夜间这个前半夜像房山、驼里这个地方下的雨比较大，1小时降雨量是77.3毫米，这雨强是非常的强的。那么今天咱们预报的是小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实际上今天大部分时间应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降水或者是零星降水，但是从午后开始像有些地区降雨又开始会出现，这就是对流性天气的一个特点。因为这次咱们北京之所以报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雨报的相对比较大，这主要是考虑14号台风摩羯，它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在昨天夜间已经减弱成低压，它进入到了山东境内。所以啊，今天预报的主要降雨带是从河南的东北部、山东一直到渤海、环渤海湾一直到辽宁这一带，是主要的暴雨的这样一个区域。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像山东的降雨量现在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暴雨的量级，从昨天8点到今天的8点，超过100毫米的地方主要是位于像山东的东南西南部一直到东北部这一带，所以这个雨还是比较强的。这主要是台风减弱成低压正在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咱们北京 南部和东部地区擦了个边，所以报的雨相对要比其他地上要来的大一些。那除了这次降雨之外，实际上明天呢，咱们还是报了雷阵雨天气。这场雷阵雨实际上到17号之后，北京的天儿就基本上都以晴天为主了。即便是晴天，在未来的这个几天，我看从预报的最高气温来说，基本上都在30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从16号以后，基本都在21到22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夜间最低气温如果说要降到23度以下，我们夜间就能睡一个比较安稳的觉了，因为夜间是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了。其他地方呢，降雨呢实际上并不是太多。除了咱们这次的台风简称低压的降雨的主要雨带之外，像西南部地区，当然像海南呢，因为它将来还会受到另外一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广东像海南岛这一带，这雨仍然是比较大的。其他地方基本上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并不是有太明显的降雨天气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2，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的由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的由北向南，东三环分钟四桥到金广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上清桥的由西向东。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如果大家最近不开心的话，你们可以随时开心起来。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开心两个字，哎，你就能瞬间开心了， 看到帅气的高磊。 然后呢，对大家这个 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开心的方式， 对，出游的方式。 哎， 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两位老朋友，赶紧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谁呢？ 哎，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 小五台山金河景区的副总经理陈涛，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陈总啊。那还要欢迎一下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副总经理李振山，李总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来，欢迎李总啊。这个上个周啊来了以后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还有说很多问题都没有问明白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又把两位老总请过来。如果各位啊，您对于这个出去想去这个空中草原啊，小五台山啊，金河景区这些地方去玩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我们来现场给你们问啊。 嗯， 那我们请两位老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空中草原啊，这个金河景区到底该怎么个玩法，好不好？跟我们说一说。 可以。 嗯 嗯， 要不陈总先来。 对，好，陈总先来。 是这样。 嗯。 这个小五台金河景区和空中草原两个景区啊， 嗯， 可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组合叫依山依水依草原。 哎呦。 对，因为小五台山。小五台金河景区本来就是在小五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内， 嗯嗯， 既有山又有水，而空中草原呢，在那个山头上一片36平方公里的草原，所以说是山水草原组合。 嗯，所以就是有山有水有草。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那个我们李总上次说了一个事儿啊，很多人都非常吃惊，就是咱们这草原上啊，就说去逛草地最害怕的是被蚊子咬，咱们这草原它没蚊子。对吧， 这个是肯定的。 嗯， 绝对没蚊子， 因为它那个地方温度很低，那蚊子它就整个就孵化不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是这样。 嗯，对，其实呢上周我们主要聊了聊比如说怎么去，对吧？在那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地势怎么样，环境如何，是吧？看看花什么的。哎，我们就特别想了解咱们两条线路两个景点，咱们分别说一说到那儿我们该怎么按部就班的去玩，给大家做个提醒，好不好？来， 好的， 李总。 先说空中草原吧。 嗯。 空中草原景区呢，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就是昨天在1039的节目里，陈涛我们俩说了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哦。 就是我们景区是做加法，他们景区是做减法。 哦。怎么讲？ 就是空中草原景区是由飞狐峪、马蹄梁和空中草原三个景段组成的一个景区。 嗯。 就上次节目我们说了，是吧？ 嗯。 但是呢，飞狐峪和马蹄梁景段因为涉及到从涞源到禹县的一个县级公路， 嗯， 所以就没有收费， 嗯， 就是免费的， 嗯， 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也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 哦， 只有我们的核心景区空中草原是收费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这点，我们是三个景区加在一起是一个加法， 嗯， 而小五台金河景区呢，它是个减法， 嗯， 为什么它是减法呢？小五台金河景区大家容易有几个概念容易混淆， 嗯， 小五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嗯， 它从河北保定的涞水到张家口的涿鹿和禹县， 嗯， 三县交界的，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块原始次森林， 嗯， 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肯定不让进入的， 嗯， 但是呢，小五台金河景区是小五台核心保护区边上的一个国家4A 级景区， 哦， 它跟小五台金河小五台自然保护区不是一个概念， 嗯， 很多人经常把它混淆， 嗯， 觉得小五台是不是很危险呢？ 嗯， 我们经常听到驴友去小五台，搞穿越的，搞户外的那些驴友才去的地方， 嗯， 他们去的地方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嗯， 其实不是， 嗯， 他俩是两个概念， 哦， 有的时候打过这样的比喻，把小五台金河景区比作咱们北京市，是吧？ 嗯， 那么五环以里是核心保护区， 哦， 那么小五台金河景区可能就是怀柔密云这么一个地方， 哦， 它是一个国家级4A景区， 啊， 而驴友穿越的呢，也许就是从大兴进去，从房山出来， 哦， 所以他俩不是一个概念， 嗯， 这个一定不要混淆了， 哦， 啊，所以说他我们是加法，他是减法， 嗯， 从我们又来我们景区来说呢，还是上次说到那个，在我们公众号里看那个，空中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是一个可以开着车逛的景区， 嗯， 哎，就是说从玉县南下来，张石高速玉县南的出口， 嗯， 下来以后呢， 您是到了飞虎山庄，就进入我们景区了。 嗯， 从我们景区去几公里以后，看到了二郎神眼，几公里看到了一炷香、擎天柱、八仙洞，等等等等这些景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就去到那篇文章里去找。 啊，你那个微信公众号，你再给介绍一下吧。 飞虎峪空中草原。 飞虎就雪山飞狐的飞虎，峪、是一个山一个谷，那峪是吧？ 对对对。 飞虎峪空中草原。对吧？您搜索这个就可以加上了啊。 对对对对对，这是空中草原的玩法。 嗯， 小舞台的玩法还是陈总更专业一些。 对对对对， 好好好， 陈总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个玩法啊？ 嗯， 小舞台金河景区呢，是集山水和人文于一体的一个景区。 嗯， 咱们刚才李总介绍了，就是小舞台金河景区，它是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紧依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说。 嗯， 咱们那个景区里边山川秀美，清泉，溪瀑也是非常多的。 嗯， 另外呢，就是咱们里边喜欢这个，比如说喜欢这个历史啊、文化之类的这些朋友，也是可以去游览的。 嗯 啊，我们有这个著名的金河寺。 哦 啊，传说这个金河寺呢，这个历史非常悠久。 嗯， 建寺是在北魏太和年间，距今也已经1600多年，但是几经。 哦， 战乱， 嗯， 在，现在已经重建了， 嗯， 在辽代和明代的时候， 嗯， 一度被，这个皇家寺院的风格，那个规格来进行那个建设的， 嗯， 啊，现在在，就是景区里面还遗存着辽代和明代的灵骨塔。 哦， 有塔林，对。 哦，哎，那比如说我们要是去这个地方玩的话，大概安排几天会比较好？然后比如说你有什么第一天去哪儿的推荐，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行程安排的推荐吗？啊， 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景区呢，小舞台金河景区和空中草原景区，飞虎峪空中草原景区， 嗯， 是比较适合咱们北京朋友做两日游的一条线路， 就连线游是吧？ 对， 哦， 不管是你先到。小舞台金河景区，或者是先到飞虎峪空中草原景区， 嗯， 都是可以的， 嗯， 是这样，那个线路这方面我没有这个李总研究的那么透彻， 啊， 李总介绍， 啊，对对，李总，您有线路上推荐吗？ 好的，飞虎峪空中草原和小舞台金河景区， 嗯， 作为北京周边就是周末两日游的目的地是非常适合的， 嗯， 大概的行程就是我们第一天从北京出发， 嗯， 中午到。下午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景区游览， 嗯， 晚上住在当地，第二天上午再游览一个景区，下午就可以返回北京了。 嗯嗯。 至于从北京去的线路呢， 嗯， 我还是推荐大家，因为有好几条线路，以前经常给大家推荐的时候说，您要是住在昌平、延庆，那你肯定就走八达岭高速。 对。 转宣大， 嗯， 也蒙住了，宣大再转张石， 嗯， 到玉县东下。 嗯， 玉县东下来后呢，走西河营方向， 嗯， 你就可以进入小舞台金河景区了。 哦， 如果要是在六环以里的，我建议还是怎么着呢？因为八达岭高速这个拥堵状况大家是了解的， 嗯， 包括去和回来。那么我们就走六环， 嗯， 六环呢走京昆， 嗯， 就是北半部的就走京昆，南半部的呢走京港澳， 哦， 然后转张石，就是过易县、兰源， 哦， 这样到玉县南下。大家一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玉县在地图上，玉县处于哪呢？张家口的最南边，而又跟保定的兰源接壤。 嗯， 它不论是走张石高速，还是走八达岭、宣大，其实它是一个圆点，都要回到中间那个点去。 嗯， 两个半圆应该是这样的。还有一条线路呢，就是如果大家愿意走的话，可以从北京走京港澳，或者是京港澳或者京昆高速，都会有一个张卓高速。 嗯， 转到野三坡那边，从野三坡那边下来，到过了野三坡，下皇帝城站， 嗯， 从皇帝城站下来后走109国道到小舞台是最近的。 哦，哎，咱们这两个景区离的是比较近的是吧？是很近是吧？ 两个景区离的其实并不近，对吧？ 嗯， 是那个我来介绍一下。 好，来李总，嗯， 那个。两个景区呢都是在河北张家口的玉县，一个是在玉县的正南，就是飞虎峪空中草原， 嗯， 一个是在玉县的正东， 嗯， 都是可以这样说，以这个玉县的县城画一个 半圆，就是一个扇面，就是我们两个景区。 哦，而且这个除了这两个景区以外呢，就是我们说周边也有很多特别好玩好看的点，像玉县的这个还有打树花这样的这些这个旅游项目，对吧？ 对，打树花、剪纸，玉县大家应该非常了解。 嗯， 包括每年红红火火都过大年，这个年俗文化玉县是搞得最火的。那么小五台金河景区和飞虎峪空中草原景区，就是在玉县，就是那个过春节过年俗搞得非常好的那个地方。 嗯， 我呢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带的衣服的多与少，因为家里边要有老人要有孩子。刚才咱们听说了说，哎呦那边因为天气凉所以没蚊子，那我们该带什么样的衣服过去合适啊，李总？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很多景区都说21度的夏天它是平均气温，我们是21度是最高气温， 最高气温21度。 如不管你是在空中草原，空中草原其实在晴天的话，白天草原的温度有一件防晒衣就行了，紫外线比较强烈，大家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但是到了金河景区就不一样了，金河景区因为它是在一个峡谷，而且这个峡谷里呢是整个金河贯穿景区，它是滩瀑相连，有的时候是河流，有的时候是深潭，有的时候是瀑布。本身又在峡谷里，太阳又不能轻易的照到，也是非常凉爽的。 对 啊，这白天也得穿个长袖衣服吧，陈总。 对，这个身体就是进入这个金河景区游览的啊，尤其是一进咱们那个山门，那个感觉到特别的明显啊，就是那个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所以说就是咱们的建议是，老人或者是身体较弱的朋友带一件长袖是比较好的。 对，而且其实我也去过一些这个峡谷啊，这个山谷里玩过，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很奇特哈、就可能外面你正暴晒着呢，就往里一走，就感觉到进入那种就进了那种冰箱一样，身边的所有的空气都是凉凉的，特别舒服，对吧？ 是的，就仿佛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中央空调一样， 对，天然的那种空调 特别舒服。所以建议大家去哈。那如果比如说咱时间稍微充裕一点，咱们可以有着三天或者是更长一点的时间左右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在当地选择多住一晚，是不是就可以游览的项目更充裕一些啊，这个时间，李总？ 是的是的。禹县的景点很多， 对吧？ 但是主要景点呢就是飞虎峪和空中草原。包括禹州古城、暖泉古镇这些地方是都可以转的。其实从禹县挨着两边了，往那边走有逆河湾，三个河大峡谷，再往南走有空中草、不是，有个空中草原肯定是在再往南走就是非常著名的白石山了。这些景点都是连在一起。可能这样介绍大家对这个方位也就更了解了。 对，还有一位王正华的朋友给我问我们说，这个需要爬山走路吗？我们要带着老人啊。 两个景区都不需要。空中草原因为在我们附近有两个空中草原，但我们这个空中草原我们经常宣传的就是可以开着车逛的景区，是车可以直接开到山顶的草原。是适合任何年龄阶层的。 所以这就不用怕了。 对。 我估计您要是想让老人坐车里他都不愿意的哈、到了地儿以后啊。 小五台金河景区是条峡谷，它、 啊、 不是爬山，它是沿着峡谷走。峡谷的相对说它就是稍微有点台阶。 这个路比如说会有那种很起伏很高或者是这样子的， 没有 很陡的吗？ 咱们那个小五台金河景区啊，它是在一条峡谷里面，刚才李总介绍了，就是在个别的地方会有缓慢的，就从那个景区的入口一直到景区的最里边是有一点落差的。这个长度大概几公里吧，它那个落差不是很大，所以说是缓慢的提升。在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台阶，咱们的老人孩子没问题，主要是比方说那只要是能上了楼的，比方说上一楼二楼， 那 这样的就没问题。 好，明白，人回答的非常的这个中肯啊。另外还有一位叫纳米的朋友就问啊，说那开车进入你们那边有收费吗？ 开车进入我们的空中草原 啊、是有费用的。我们是不鼓励、在飞虎峪和马蹄梁景段是开车必经之路，这是必须走的。 嗯， 但是在空中草原景区、因为我们有一个环形公路，景区里边也有观光车，在一定情况下我们不鼓励游客开车进去。 嗯， 但是有一些个行动不便的或特殊情况的，如果要进去的话，我们唯一可以调控的就是要收一个资源保护费。 嗯 啊，这个是有一定费用，但是我们不鼓励。 哦， 您还是坐当地的这个导游车是比较方便， 就是等于里边给这个有那个专门开车带着大家转的小车， 观光车有， 观光车是有、是吧？ 啊，那个票价40一位。 哦，好。另外还有一位飘说想在空中草原露营，请给一个建议啊。 空中草原任何地方都非常适合露营， 嗯， 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供水和供电，我们在景区里有一个露营基地。如果你要是有一些个户外的旅游，就想自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那么在草原你可以任何选一个地方。如果你想更舒适些，也保有供电也有供水等，就到露营基地去露营。 哦，有专门的地方是吧？ 哎，专设了一块露营基地，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 明白。有位安就问了，说你们的公众号是什么？是飞那个 飞狐峪空中草原。 啊，我陈总这边是。 小舞台金河景区， 小舞台金河景区，对，这两个公众号您可以先查一下啊，看看相关的内容。 是，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提问问题，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呢，一会儿回来给大家解答。 嗯，先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个人存量房交易系统是北京市税务局为了服务方便纳税人，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提升纳税服务满意度，以纳税人为中心推进征管改革，促进税收现代化，在大力整合和改造个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重点突出网络预审、审批互认、数据共享的功能，实现规划建设的办税平台。 利用这一平台，个人存量房交易的纳税人可实现网上报审、网上查看税款计算结果、网上预约缴税等业务。这一平台将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让依法纳税更便捷、更人性化。 本系统可用于申报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买卖、赠与房屋、缴税的业务。以下业务因具有特殊性，暂不开展网络预审，请携带相关材料前往税务局办理点现场申报。 一、非直系亲属且非抚养赡养义务人之间赠与房屋。 二、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发生房屋权属转移的业务。 三、通过法院强制拍卖购买房屋的业务。 四、卖方为两人含以上共有产权的业务。 五、买方申报契税时申请享受拆迁减免契税，一年内出售公房后再买房减免契税待遇的业务。 六、继承部分产权同时赠与部分产权的业务。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啊。 嗯， 还有很多朋友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个景区有很多的问题啊，咱们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下。 对， 比如说很多人说会说导航会有问题。 对，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去这个导航的时候，发现有好多的这个空中草原，有好多的这个小舞台，最后还是导错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对对对，到底怎么导正确啊？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除了导航之外呢，路标也容易给大家误导，尤其是你走 京昆或者是京港澳，走过张石过来源，有很多路标指是空中草原方向，其实这个呢是来源的空中草原，我们在这推荐的呢是飞虎峪空中草原。 哦， 这样的话呢，所以说你在导航的时候就不要输入导空中草原这四个字了，你输秀水盆。 秀水 嗅觉的嗅就是口臭那个、 秀水的嗅， 哎，玉县秀水盆村，你这就能到达我现在在这里给你推荐的这个可以开着车到山顶的草原了。小舞台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小舞台前面的前缀它是小舞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你要输入小舞台几个字，你可会出现很多地方，比如说小舞台哪个管理站呐、小舞台某某某某管理站，出现这样很多的地方，那么你一定要输小舞台金河景区。 哦，金河、 对， 黄金的金，河山河的河是吧？河水的河。 对，一定要这样输入小舞台金河景区，才能顺利的到达。 好的，还有一些朋友问，这比如说六个月的宝宝适合去吗？能推婴儿车吗？等等的这些问题啊。 来，陈总。 这个两个景区呢，都是推婴儿车是不太方便的。但是你如果说就是 抱着小朋友， 抱着小朋友可以。在我们景区啊，我见过最小的是两三个月的。 对，但是你想要推这个婴儿车，肯定有点麻烦。 对，又是草原又是上山的，肯定不太方便， 对 吧？ 对。 好， 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